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53集，古怪巧合。 老师，众人回头一看，竟然是唐阁老来了，连忙给他让出一条道，一边纷纷拱手行礼打招呼。一想到唐阁老也有可能因此迟到，大伙的心情顿时就不那么着急了，很有种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的安心感。唐范朝众人笑了笑，颔首回礼，并没有宰府高高在上的架子，但也并非一味放低姿态博取好感。若说这世上总有些人能够一见之下就令人为之心服的，唐范必然是其中之一。换作五六年前，他也未必有这样的气度。居一气养一体，除了容貌气质学识之外，身份地位带来的变化也很重要，更重要的是胸怀与气魄。一个人有怎么样的眼界，就决定了他将会站在什么样的高度上。正所谓相由心生，万安虽然是首府，身形亦是高大魁梧，但若与唐范站在一块，论气度行止却终究是略逊一筹。这一筹便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，无形而行，难以描绘。邱俊看见唐范，脸色稍稍一缓，随即想起李自性还在，又紧绷起来。唐范也不等邱俊说话，便对李自性道， 李侍郎，既然轿子已经撞坏了，多说也无益，现在天黑路滑，再拖下去怕是真要迟到了，你赶紧让下人将轿子抬开，好让后面的人通过。 李自省可以不把邱俊放在眼里，却不能不买唐范的账。这也是因为唐范现在在朝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大，已经超越他的老师，隐隐在成化十一年前后那几颗官员之中成为执牛耳的人物了。 唐阁老有命，下官安敢不从，只是下官四个轿夫有两个受了伤，下官已经令他们归家去了，剩下两个怕是抬不动轿子的。 唐范也没说什么，看向自家轿夫，去帮李侍郎的轿夫搭个手。他既是打着息事宁人的主意，当老师的也不能驳自家学生的面子。邱俊也沉着脸色让自家轿夫去帮忙，在几人合力下，两顶轿子总算被挪到一边，众人都松了口气。唐范就让他们先走，大家生怕迟到也来不及谦让了，连忙告罪一声，纷纷上轿便走。 老师，不如坐学生的轿子去上朝吧。 不必了，老夫让人去租一顶新轿子来。 现在天都没亮，哪有人租轿子啊？您就别和学生客气了，我还年轻不妨事，您老却受不得动的。 说吧，半是强迫半是搀扶的将他让进自己的轿子，又吩咐轿夫将老师送到宫门口。唐范目送着轿子离开，这才转头看向神色不悦的李自省，含笑道， 李侍郎是想与我一道等轿子，还是步行去上朝？ 下官还是步行去上朝好了，免得迟到。大人告辞。 唐范也不留他，点点头， 那你请便。积雪不深，想走还是能走的，只是走动之间，雪沫难免就会进了靴子，将袜子浸湿。唐范宁可多等一会儿，也不想一整天都穿着一双湿漉漉的袜子，那将是一种折磨。他站在街边人家的屋檐下，看着李自省在下人的搀扶下深一脚浅一脚的远去，视线移到路边凌乱残缺的两顶轿子上，心头似乎掠过什么，却来不及捕捉。唐家只有一顶轿子，轿夫是去隔壁的随家借轿子了，但这一来一回，唐范就足足等了近半个时辰，才等到他们抬着顶轿子过来。大明的朝会分大朝、朔望朝和长朝。大朝就是每逢盛大节日的大朝会，朔望朝是初一十五开的，平时一般就是长朝。自永乐年后，长朝逐渐流于形式，大家过去应个卯，听一点废话，然后就各自散去，回衙门办公当值了。等唐范的轿子停在宫门口的时候，天色逐渐明亮，街上变得热闹，雪也在阳光的照耀下开始融化，阵阵冷意仿佛要透过毛场浸润到骨头里去。此时估计每日例行长朝早已结束，唐范本也没想着去凑热闹，而是准备直接前往文渊阁，结果刚到宫门他就被拦下了。唐范微微挑眉，怎么一日未见你们就不认识我了？ 哎呦，哪里能啊，唐阁老，你别跟小的一般见识，实在是上头传下来的话，说今天迟到的人太多了，陛下发了火，说是迟到的都得在外头站着清醒清醒，这小的也不敢违逆啊。 那督察院邱御史和礼部李侍郎呢？你瞧见他们没有？ 瞧见了，他们都进去了，比您早了半个时辰，这好险没迟到，后面的人就没那么好运了，都被拉出去打了板子。依小的看啊，您今日还是告个假别进去得了。 依照国朝规矩，无故迟到要挨十个板子，若是堂堂阁老也被当众脱下裤子打板子，那该是多么轰动的一件事儿！估计到时候唐范一整个月也不想出门了。但是当今皇帝自个儿被拦，生性又心软，这种迟到打板子的事情已经很久未曾出现过了，顶多就是扣薪俸，怎么今天倒是破例了？唐范问道，陛下因何而生气你可知道？ 嘿，这您可就难为我了，小的的身份怎么打听得到这些呀？ 但继续干站着也不是办法，唐范想了想，这样吧，你去和你们头说一声，就说我 润清。 唐范回头，但见一顶轿子由轿夫们气喘吁吁一路小跑抬了过来，在他不远处停下，然后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人，也是匆匆并作几步朝他走过来，却是同样身在内阁的刘健。刘健年过五十，人也清瘦，但精神却很好，且身材高齐，鬓发乌黑，一点也看不出老态，望之不过四十出头。唐范便停下来朝他拱手行礼，惠安公。两人年纪虽然相差二十岁，但同在内阁，辈分地位却都是平等的，论理说只要称呼表字即可，但唐范为了表示对前辈的尊重，便以刘健的号来称呼。刘健抹了一把头上的汗，张口就是， 你怎么也迟到了？ 看来今日不宜出行啊。 唐范又转头对宫门守卫道，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，放我们俩进去，我们亲自去向陛下解释请罪即可。对方瞧见转眼又多了一位阁老，也觉得稀奇，心说今天是什么日子，别待会儿又来一个。帝国宰府因为迟到被挡在宫门外头，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了。他面露为难， 还请二位恕罪啊，实在是上头下了严命，我等也是依命行事，不敢有半点违逆，否则二位无事，我们这些当差的可要受罚了。 刘健也是个厚道人，闻言就对那侍卫道， 那你进去帮我们通禀一声吧，我们就在这等着。 对方答应一声，留下同伴守着，自己转身就往里头走。融雪之际最是寒冷，即使身上裹着厚厚的大氅，官袍下面还穿着棉衣，也挡不住那种冷意往衣领袖口里钻。刘唐二人站在门口，都禁不住搓手跺脚来驱散寒冷。惠安公怎么也猜到？ 哎呀，别提了，我家来上朝的那条路上也不知怎么弄的，大清早就有人在挖沟渠，结果把路给挡住了不说，我一个轿夫失足摔进去了，结果我只能让人回家另外找个，又绕了大老远的路，这才赶到这里。 他话一说完，就见到唐范神色有些奇怪，忙问道， 怎么？ 唐范将自己迟到的原因也与他说了一遍。二人皆非蠢钝之人，心下一对照，哪里还察觉不出这里头的巧合与古怪。刘健拉住余下的那名宫门守卫问， 那个除了我们两个之外，其他人都进去了没有？ 那守卫不明所以，如实回答， 都进去了。 徐普徐阁老呢？他也进去了？ 是，徐阁老一早便进去了。 润清，你看这。 刘健与唐范对望一眼，先进去看看再说。守卫见他们神色不善，似要硬闯，连忙道， 两位可别为难小的，我那弟兄已经进去禀报了，想必很快就能出来了，请两位再等等吧。 进去之后我们自会向陛下请罪，用不着你担什么责任。 说吧，他就大步往前走，守卫手足无措，想拦又不敢拦，生怕武器伤了两位宰府，到头来倒霉的还是自己。 站住。 两人进了宫门没几步，就瞧见远远来了一小队禁卫军。刘健唐范停住脚步，等他们走近。对方这些人却并没有宫门侍卫那么好说话，面无表情，好似六亲不认。就算唐范与刘健表明了身份，也依旧要求他们退回宫门外面，不得硬闯。刘健大怒， 我等堂堂阁臣，如今竟要听凭尔等指使不成？这到底是不是陛下的命令？等我们见了陛下自有分晓，还不闪开？ 对方竟也不闪不避，没有惧怕之色，只是拱手， 这的确是出自陛下的口谕，小人岂敢狡诈，还请二位大人见谅。 刘健还带发火，唐范却拦住他，问那为首的禁军，你亲耳听到陛下下的口谕了？ 正是。 那陛下下口谕的时候旁边还有谁？对方不知唐范用意，正犹豫着该不该回答这个问题，但见唐范目光严厉冷峻，隐然能够化为利刃，他心下一突，不由自主就回道， 当时还有礼部左侍郎李自行李大人在。 那个龟孙子！ 刘健几乎要骂出口，好险忍住了，他好歹不是秋俊， 不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。饶是如此，他的脸色也变得很难看。李资醒既然是部堂高官，完全有理由以纠正风气礼仪的借口要求皇帝严惩迟到的人，但为何他偏偏又选在今天，刚好又拦下了唐范和刘健两个呢？先前两人一度还以为宫里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仔细想想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虽然当今天子日渐荒废朝政，不过在本朝，尤其是英宗皇帝以后，逼宫造反这样的情节根本不可能发生。既然皇帝那边没有出事，那么出事的只可能是内阁。再深想一层，以他们对万安的了解，如果有什么大事需要内阁表决才能通过，万安又知道刘健和唐范是绝对不可能答应，肯定就会想方设法将他们撇开。一旦没了刘健和唐范，刘吉是个骑墙派，徐普又是拙于言语不善与人争辩的，内阁局面就会一边倒。等生米煮成熟饭，就算唐范和刘健反对也来不及了。想到这里，两人当下脚步一转，也不去乾清宫了，直接就转向文渊阁走去。禁卫军职责所在，又不敢硬拦，只能跟在两人后边，一边追一边等。 两位大人且慢，两位大人且慢。 唐范和刘健却是理也不理，大步往前，这一前一后，场面殊为可笑。只不过在文渊阁那边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。今日的长朝，皇帝并没有到，大家也都习惯了，虚应故事一番，就都回到各自的衙门。万安则将内阁阁臣们都召集起来开会，内容正与这阵子的星象有关。他的目光从次府刘吉身上扫过，飞快而又细致地在那短短的时间内将众人的表情收入眼底，视线最后落在徐普左右空着的那两个位置上，短短片刻就收了回来。 天线异象接连而出，举国上下人心惶惶，想必诸位亦有所体会。 他说了句开场白，见众人没什么反应，又继续道： 太子上请罪书一事，想必各位也已经听说了。我等身为臣工，便该体察上意，便该急陛下之所急，想陛下之所想。许多事情陛下纵然没说，我们也应该了然于心呢。 这些话似是而非，乍听上去莫名其妙，但在场都是混迹官场的老油条，很多话根本不用讲得明明白白，像刘吉立马就明白过来了。 万安这是想趁机联合内阁怂恿皇帝废太子？哼，难怪今天刘健和唐范没有过来。 他心里暗骂那两个人，觉得两人是一早得到消息，所以故意避开了，却没想到这会儿那两人的轿子还被挡在路上呢。刘吉不是万党，也不是清太子的，他跟万安不和，又素来会审时度势，所以基本是哪边风大哪边倒。像今天这种事情，如果提前知道风声，他根本就不会过来上朝，直接告病在家躲过麻烦。到时候如果太子不倒，他也不会得罪太子，如果新王能上位，他就上书为新太子祝贺壮威，哪边都不得罪，这才是为人臣的长久之道。谁知道今日万安忽然来了这么一手，完全令人猝不及防。刘吉城府深沉，尚且能不动声色，但徐普却是完全愣住了，脸上不掩惊愕之色。 万安对二人的反应视而不见，继续说自己的。彭华、尹直等人因早有心理准备，面色倒是平静如初。 拨你了份奏书，准备面呈陛下，诸位也看看吧。若是没有问题，就在上面签个名，当是我们内阁联名上的。 他说吧，将摆在自己面前的奏书往前一推，推给了自己左手的刘吉。事已至此，刘吉自然不能不接，他拿起折子展开来看，发现里头虽然没有一句提到废太子，但却每一句都在暗示皇帝要乾纲独断，早下决心，又说无论皇帝做出怎样的决定，内阁都会支持云云。皇帝废太子，如果内阁跟着言官一起跟皇帝作对，那就等于朝野上下一致反对，皇帝就不能不考虑元老重臣的意见。但如果内阁站在皇帝一边，又能帮着皇帝安抚言官，那底下再怎么闹腾也有限。